今天的冥想即将开始，找一个舒服的姿势坐下来，调整好你的坐姿，以你觉得最舒服的方式坐下来。在正式开始冥想之前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祈请的仪式。双手合十，我们一起呼唤我们的高我、指导灵、守护天使们的到来，呼唤以大天使 Michael 为首的15位大天使的降临，大天使拉斐尔、夏弥尔、海尼尔，大天使加百列、圣德芬，大天使艾瑟瑞尔，等等，呼唤墨基瑟德天使圣团、净光兄弟们，呼唤四方神圣诸佛菩萨、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、药师琉璃光如来、释迦牟尼佛本尊，呼唤诸位扬声大师、阿卡西记录的守护者、呼唤我们的祖先、星际家人们、呼唤宇宙源头、天父、天母的能量降临，邀请上部世界与下部世界的神圣力量们到来，呼唤我们的力量动物，呼唤四方守护神，呼唤矿物王国、水晶王国、植物王国、动物王国、元素精灵王国的长老们、 一起到来。邀请在场所有的上师、光之存友们与大天使 Michael 一起，在我们冥想所在的空间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光之结界，以白色与金色之光作为结界之光，在结界的里面放置天使护符，并启动以六芒星为主要元素的天使护符的能量，在结界中不允许所有不属于光的能量进入，只对高频能量开放。在接下来的冥想中，每个人都会收获他所需要收获的东西。现在我们一起唱诵三次嗡。嗡。做几次深呼吸，深深的吸一口气，缓缓的吐出来，观想呼气与吸气之间，把你内心的沉重、压力、负面的情绪，随着呼吸呼出体内。观想在你吸气的过程中，你正在逐渐地收回 那些流落在外的灵魂碎片，那些散落在你繁忙的工作中、人际交往中，散落在不同时空、不同地点的碎片，正在通过你的呼吸一点一点的回来。接下来，我们要一起启动灵魂体的12个光，来到灵魂中心点，我们一起启动白色之光，下来到顶轮，启动金色之光，眉心轮启动蓝色之光，喉轮启动绿宝石之光，意志轮紫罗兰之光，来到心轮，我们一起启动红宝石之光。接下来，太阳神经丛一起启动橘色之光，肚脐脐轮的位置一起启动粉红色之光，继续往下来到脐轮以下小腹位置，启动紫水晶之光，继续来到生殖轮，启动薄荷绿之光，继续往下来到海底轮，我们一起启动海底轮的赤红色之光，当每一个脉轮的光被启动，身体的能量便开始由脉轮的中心点一个个输送到全身， 婚体的光如此的美丽，如此的璀璨。这就是你本来的样子，你灵魂的原貌。现在，观想在你心轮的位置，有着一根小小的能量棒。此时此刻，一道巨大的能量光束从头顶倾泻而下，白色的光柱瞬间把你的身体包围在里面。美丽的白光正在一点一点照亮着全身，你看到自己仿佛越来越透明，越来越透明。在你心轮处的能量棒开始慢慢的变长变粗，越来越大，向上穿过你的喉咙、头顶，宇宙最深处，向下穿过你的肚脐，穿过你的身体，去到地面最深处，越变越粗的柱子逐渐超出身体的范围，与白色的光柱融合交织在一起。感受这巨大的力量支柱紧紧地 扎根在地球妈妈的心脏。却又稳稳地连接着宇宙的智慧。变得无限大，如一棵擎天大柱，顶天立地般屹立在地球之上。这力量来源于你，也只有你能赋予它无穷的力量。上它，带上一个个的武器，你是最勇猛的战士。你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生命的起起伏伏。现在，要进入冥想的下一个阶段。接下来，每 要去到另一个次元，出发前，他看着你，那双眼睛深深地看进你的灵魂深处，仿佛他在问你，你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这一切，面对你的过去，面对你的未来。背后有一条长长的隧道，你已经很熟悉这条穿越次元的隧道，隧道的尽头，你会看到一扇闪闪发光的大门。当你决定打开这扇大门，意味着你给自己许下了一个郑重的承诺，你勇敢去面对你生命所有的遇见。你学习放下抗拒，放下挣扎， 坚定地打开这扇门，门后面是更大更浓的雾，在白光的保护下，指导灵带着你继续往上穿梭，无论在穿梭的过程看到什么，非常安全的。继续穿梭，在一团又一团的白雾中，你终于到达了你今天的目的地。在你面前是一栋巨大的建筑物，庄严而神圣。这就是阿卡西记录的图书馆。指导灵看了你一眼，以心灵感应的方式告诉你，不用害怕，不用担心，继续往前。当你一步一步地靠近这座圣殿，你发现在这座大殿的门口处有两位非常严肃的守护者，每一位进入阿卡西大殿的人都需要经过允许或者持有进出的护照。当你走到这两位守护者的跟前，深深的给他们鞠一躬，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鞠躬，你只知道在这个当下，你不自觉的已经做出了这个动作。守护者早已知道你今天的来意，你被允许进入 中，你对两位守护者表示感谢过后，你便迈着一步又一步进入这座大殿后，你被里面的场景惊呆了。抬起头，看一看这大殿的里头。是一个怎么样的景象？一排又一排的书架，以环形的形式，展现在你眼前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宏大的图书馆，从来没有见过当你还在惊讶感叹的时候，光之唇釉渐渐地向你走来，它就是守护这座宇宙图书馆的守护者之一。心灵感应的方式，通过你的意念告诉他你今天的来意。当你在发出这样的心念时，同一时间已经置身在一排又一排的书架前，站在书架前，被震撼了。你看到书架上那一排排的书，你写着一个又一个的名字，有的是你熟悉的亲人，你的朋友，很快，你在书架中 被其中一本吸引到了。这本书散发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的光，守护着为你取下这本书重重的交到你手上。当你捧着这本书，仿佛你的双手都在颤抖，你对它是这么熟悉，又是这么陌生。今天你的目的是查阅你灵魂出生前的计划，你为自己今生定下了蓝图。也许你还不敢打开这本书，你害怕看到里面的讯息，守护着与指导灵正在通过心灵感应鼓励着你，不要担心。我们一直在你的身边，是时候去面对了。神圣蓝图，你犹豫了一些时候，终于鼓起勇气，郑重地打开了这本生命之书。这是一本跟平常不太一样的书，也许它会以文字的形式，也许会以画面的形式展现出来。今生你为何选择这对父母 你出生在怎么样的原生家庭？你在爱情的路上，会经历多少的磨难？你要通过怎样的工作？你以怎么样的角色去服务这个社会？你这一生要完成哪些的使命？当你打开这本书，一个一个的答案便自动展现在你的面前。继续翻下去，你拥有怎样的天赋？去完成今生一个又一个的使命。如果你暂时看不清里面的文字与画面，没有关系，这些讯息已经被允许打开，它会以另一种形式储存在你的能量场中，在你的未来，在适当的时候，你会自动去打开。接下来，再一次 去看你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，你目前最需要去做什么，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助你去完成。一夜的查阅你的灵魂计划书，你明白，在你前面几十年的人生中，一个一个的苦难，一个个的挫折，那些抛弃你的人，让你伤心难过的人，原来都是这神圣计划的一部分。你知晓一切的答案，没有的怨，没有的恨，你渐渐地合上这本生命之书，守护着与指导灵带着你。守卫着一一的道别，白光继续护送着你，你带着感恩的心情离开。 眼。穿过一层又一层的白雾，穿过隧道，在白光与指导灵的带领下，你回到了这个时空。你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这个时空。无论你看到还是没有看到，你灵魂的计划，这些讯息已经以编码的形式储存在你体内。有些记忆已经回来了，你不再是以前那个你，今天的你洞悉了灵魂成长的计划，今天的你明白了生命轮转的因由，现在我们一起为今天的冥想做一个最后的仪式。记录的守护者，感谢我们的高我、指导灵，守护天使们，感谢今天在场所有的天使、大天使、光之存有们，感谢你们今天所有的帮助与加持，感谢你们 谢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同学，感谢我们自己。谢谢大家。